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过年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面向全球发布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大奖。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期待您的参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今晚开始播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三》，第三季在去年热门的《飞花令》基础上新增了《诗词接龙》和《超级飞花令》，今年还从全国超过10万位报名者当中挑选出100多位诗词达人，选手被分成5大阵营，不同年龄段的选手都有充分的展示空间，节目的竞赛感更加强烈。江苏卫视狗年春晚今晚播出，以一曲《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的张明敏以及蔡国庆、布仁巴雅尔一家人都会出现在这台晚会上。擅长舞美的江苏卫视将打造九星连珠、仿若浩瀚宇宙、蓝鲸出海、惊艳银河系等绚丽舞台效果。音乐猜评推理节目《异口同声》今晚将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以用音乐唤起时代回忆的方式带观众一起回望远去的时光，每期都会邀请2至3名乐坛歌手来到现场。首期节目当中，周笔畅、王心凌、光良将率先出场，为观众献上怀旧大餐。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自2002年起，《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就开始世界巡回演出，目前已经风靡全球。他们拥有100%的现场乐队演奏、经典爱尔兰歌舞，使观众对神奇美丽的爱尔兰充满向往。别样的文化、传奇的土地、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无不令人陶醉。假日音乐会，北京管乐交响乐团新春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一连三天，指挥家查德尼克逊和李芳芳执棒的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可以说好戏连连。今晚的牛仔拜年主题音乐会集合了具有爵士风格的蓝色狂想曲以及拯救大兵瑞恩、猫和老鼠等电影配乐。保利剧院今晚将上演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今晚开始在首都剧场演出5场，全剧运用京味十足的语言，生动演绎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人儿、北京的味儿。菊坛华章盛世迎春，京津冀京剧名家迎新春演唱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10多个流派、3地家喻户晓的京剧大腕同聚一堂，其中包括李派老旦李明言、球派花脸康万生、谭派谭孝曾、谭正言、西派吴家明等等。京剧《锁麟囊》今晚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作为京剧程派代表作，《锁麟囊》讲述的是施恩必有报的故事。此次由程派翘楚池小秋扮演的薛湘灵更是好戏好角的顶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光照比较弱，气温将有所回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